新增8810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657宗，多16宗死亡个案。773间学校呈报1466宗个案，涉及1201名学生同埋265名教职员。23间学校共24个班别需要停课7日。2019年反修例事件期间，在西湾河中枪的青年周柏君早前被控3项罪名成立，他同同案另一名被告胡子健分别被判监6年。法官谢沈志慧判刑的时候批评两名被告全无悔意，受伤完全是咎由自取。周柏君今年8月被裁定阻差办公、企图抢枪和在羁押之下逃脱，全部罪名成立。胡子健就被裁定企图抢枪和阻差办公罪成。案发在2019年11月11日，有人发起示威活动，警员到西湾河泰安街附近处理堵路事件，期间一名穿着白色衫的男子走向警员，被警员用手箍住。事发时21岁的首被告周柏君亦都走向警员，警员开枪击中他的腹部。事发时19岁的被告胡子健亦都走近现场，被另一名警员制服，至于白衣男子就逃去无踪。中枪的周柏君送院之后情况一度危殆，需要切除右肝2块肝叶和右肾。天气方面，受到强烈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气温显著下降，下周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7度左右。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听日市区气温介乎14至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天气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97点，升392点，总成交金额222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1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8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7.2升1.4，美团163.6升8.2，阿里巴巴79.9升1.15。盈富基金18.7升3.8，恒生中国企业64.56升1.48，协鑫科技2.44升2.6，友邦保险78.5升2.3，中国平安47.75升5毫，京东集团218.8升8蚊，九龙仓集团21.05跌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1，英镑9.364，瑞士法郎8.209，欧元5.248，加元5.765，新西兰元4.873，欧元8.095。每百日元对港元5.6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8点，跌58点。港金报1636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2美元，卖出176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讲九龙西九龙走廊嘅交通啦。之前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近住南昌街快线就发生意外嘅。咁啊，头先咧有少少挤塞啦，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比较繁忙少少。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现时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就排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港岛路面咧，提下大家啦。今晚跑马地马场有夜马赛事嘅，咁喺开赛前嘅1.5小时咧，黄泥涌道、摩利神山道、海底隧道去皇后大道东同埋跑马地方向咧，都会有啲临时嘅改动安排噶。九龙啦，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嗰段咧比较多车嘅，而窝打路道油麻地段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嘅。

11月30号啦。 知唔知今日星期几啊？ 今日星期30号咯，我唔知道。 今日星期三啦，星期三11月最后一日啦。 哇，即係得返一个月啦、今年。 准备迎接呢个圣诞啦，跟住然后好快又新年啦。 好快啊。 喂首先要提一提大家嘅，因为真係嗰、那个温度开始有个好明显嘅变化、所以呢今日大家记得开始要保暖啦，因为由嗰、那个嗰、那个气温系讲緊以十度计嘅下降啊。咁今晚会比较冻啲，大家记得加返件衫啦咁样。 冇错。 咁今日我哋提一提今日嘉宾先，我哋六点钟呢系会有 Travis 欧国成嘅，咁带嚟佢一首比较中式小调，又有啲 R&B， 又有啲粤曲元素喺入面嘅一首作品叫《梨花》。咁啊，嗰个创作嘅意念都好有趣嘅。点解佢会将咁多嘢摆埋一齐咧？点样摆埋一齐咧？阵六点钟会听到嘅。 系啦，等间留意住。咁啊，啱啱你讲嘅嘢即系年尾呢个时候啦。 系，做咩想食煲仔饭啊？ 煲仔饭未食过。未食啊！今年 錯啊！不過而家熱啫，過多 食個冷煲啫，係啊！但係年尾即係我向來喜歡年尾㗎啦。咁啊，嗰個節日氣氛濃烈啦。 向來喜歡年尾， 向來喜歡 年尾喜唔喜歡你啊？咁 喜歡。唔係你係問年尾喜唔喜歡向來啊 okay, okay, 向來喜歡年尾嘅時候。 Okay, thank you。 咁啊，跟住依排就由其實早一兩個禮拜 Black Friday 開始咧，的確我就已經報住㗎啦。 哦，你又想買新嘢啦？又做消費一族啦，你 係、我必須要講咁。之前講喺衣着上面啦，咁、之前做一兩日有朋友就因為我要做嘢揾衫咧，咁佢就同我出去即揀衫，我係重新去學習咩叫做著衫啦，即點樣襯啊顏色。我唔記得上次有冇講過咁仔細嘅，就係、是、顏色配搭冇問題，但係 cutting 上面嘅選擇係啦，或者啲質地咁樣啦， 好多時候都係棘喺啲 cutting 啊， 或者咩質料上面。 我朋友好好奇同埋好驚訝，佢話佢估唔到咁大個人先知道原來著衫真係要學，因為喺佢嘅世界由細到大都已經係。 是習慣了。 習慣了出街會襯衫。是啦，即是怎樣為之要穿得好看，他已經有這個概念。所以遇著我這些這麼瀨啡的人、他覺得很驚訝。 是。 為什麼你人生可以這樣，為什麼你家裡可以只有一個背囊啊，這樣。哇、那我一個禮拜，譬如特別以前還要回校援會呢，一個禮拜回六日孭一個袋就最好噶啦，即係好似翻學咁啫嘛。 你唔好執袋啊嘛， 又唔使執袋， 你會漏嘢啊，因為 同埋你好功能性啊，以前孭電腦翻嚟，梗係咧黑色。而即系襟污糟，摆到电脑怼晒佢得啦。 同意， 系呢一种嚟嘅咁。咁所以之前已经花一段时间咧，而家我嘅 social media 成日弹啲广告，都系唔同嘅着衫嘅配搭啊，啲网店啊咁啦。系啊，即系头先做完访问都同佢倾偈，都系讲 呢啲嘢啊， 啲衫嘅嘢啦。我觉得系可以培养嘅，同埋我觉得。去到呢刻，我覺得都需要嘅。 O、okay, K， 即 係我知道你啲明星生活啊嘛， 又唔好咁講嘅。 我日日都係嗰兩件嘅， 都唔係噶。見人嚟講，我覺得做嘢都係需要要學嘅。即係男仔對於西裝點樣配搭，咩質料嘅布，啲紐點樣扣，兩件頭、三件頭，係啊。我覺得係需要學嘅，即係你做唔做一件事，但係識得，我覺得都幾好 嘅。知道一樣嘢咯，社交場合嘅時候，第一唔會失禮啦，第二就都同人傾偈嘅時候，多樣學問可以即係扮下嘢。 你知我呢啲好膚淺啫，嚟就睇外表噶啦嘛，睇完樣睇身形就睇著咩衫噶啦。 你講緊咩嘢啊？ 我講我啦。 哦， 係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叫做衣服嘅章節嗰一段落，今日唔係講呢樣。 哦，你搞掂曬啦，處理好啦。 這個我展開咗呢個新嘅。課題未來的時間會學習啦，係我自己新學嘅啦， okay, 對我嚟講， 下年嘅 target 係、okay、 咁跟住另一樣嘢，最近睇啲咩咧？我真係冇諗過自己會去睇呢一種睇家電啊！ 家電咁好正常啫，一個人屋企係會壞電器係要換噶嘛， 唔係睇即係嗰啲電子嘢，即係唔係睇電視啊、mon 啊嗰啲喎， 暖爐嗰啲咯係嘛，個冷氣機嗰啲咯， 類似嗰啲。因為呢一啲老實講，屋企咁一家四口住咧，咁 你就唔處理 嘅，或者唔使處理啊，因為嗰啲嘢好少壞，或者你屋企買咗咁多年個風扇，咁你咪用嗰個風扇咯咁。我而家 打壞咗揾人整咯， 係啦係啦，或者咁咪買一個咁樣。但係因為屋企嗰啲好多都用咗好多年，都仲 keep 住用緊㗎啦。譬如我間房個風扇啦，你正常唔可以扭度數嘅， 係啊， 佢嗰個就已經鬆到扭唔到㗎啦，壞咗啦。咁我點樣開關咧？直接拍總掣咯，拍總掣就開，跟住咧。 好心理就換咗去啦，咁 係啦。我覺得係有影響嘅。第一，第二就係、 你唔驚危險㗎咩？ 唔係佢純粹係嗰個較大細嗰、那個掣鬆咗啫，佢、 okay、 本身電源電線嗰啲冇問題嘅，係、 okay、 啦，咁嗰啲風力啊佢係冇怪聲冇成嘅，係純粹嗰個位鬆咗啫，咁唔搞佢咁咪枕拍掣咁咪用咯，咁我覺得個風扇都用咗十幾年㗎啦，其實已經係黃曬嘅，咁咪即係因為喺我間房用咧。令到一個觸發點令我覺得佢要換咧，除即係拍掣嗰個都覺得事少啊。 係， 係佢嗰條線我覺得好煩。即係而家因為有無線嘅電風扇啦。 係， 當呢個係有線嘅電風扇係其實好正常咁，十幾年前冇咁多嘛。 嗯嗯， 我間房唔係好大，咁跟住啲線咧左楞右楞 去， 係啦，咁我就覺得唉。 你其實好簡單啫嘛，你咪去姨媽家姿嗰啲咧，咪買個嗰啲佢哋嗰啲速線盒啊，好平幾廿蚊個，你咪將啲線塞曬落去咯。 唔關事啊，而係因為咧嗰、那個插蘇電嘅位，你當喺右手邊啦，但我擺風扇嘅位喺左手邊嘅。 咁我好尷尬。 因為右手邊冇位可以擺到風扇，或者啲風唔啱啊，咁、 哦、 所以變咗。我就成條線楞咗喺間房度。 哦，即係好似人哋博嗰啲上網光纖咧，要楞曬成個天花板，揾啲膠紙黐住喺嗰個橫梁嗰度，跟住再落地噶嘛。 風扇啲線可以有幾長啊？你諗下。咁而家係輕簡約噶嘛，最好啲嘢收埋曬噶嘛。咁我個拖板收到埋邊，咁我條線點都楞咗出嚟啦。咁、所以我去即係朋友屋企見到個電風扇，我覺得即係我係追科技嘢咧，家品即係啱啱講啲即係好生活嘅家品啊，即係唔計電話成嗰啲咧。我係其實好少留意嘅， okay. 去多朋友屋企先知道，哦係，原來呢個世界無線電風扇喎，即係平時你唔會諗噶嘛，屋企有咪開咗就用。 而家有啲風扇係冇線葉噶啦，你知唔知啊？ 呢、 哦這 個知呢、這個知，即係我成日唔敢將隻手穿過去。 哦、我驚你唔知道。 呢、哦、啲位我比較落後啲嘅，咁跟住就開始就上網去睇啦，即係趁而家嗰啲咩優惠聖誕 Black Friday 嗰啲就喺度睇啦，即係睇下哦循環線嘅原理，不嬲都知嘅，但我冇深究過。 即係嗰啲對流風扇。 係啦係啦，跟住究竟佢同電風扇有咩分別？就上網睇啲片。然后就会解释两者嘅分别啦，喺间房里边摆啲咩位系会对于嗰个流通系好有用咧？因为有阵时我自己嗰间房我自己知嘅，佢嗰个焗咧系纯粹因为空气流通问题。 你唔开窗嘅， 我有开窗噶，但系就系嗰个流通唔够好啊。 OK， 系啦，咁所以令到间房焗咯。 即系因为啲空气唔流动，你可能冇特登去开风扇，系有一个对流嘅作用，令到啲空气走唔到啦。 即系乱摆啊，或者咁样吹啫嘛，咁、样咁就。開始留意呢個係 A 嘅家品喎， 係 另一個家 仲有啊， 仲係另一樣啊，呢、這個又係我之前唔會理噶、就係嗰啲掛燙機啊，即 steamer 啊、我哋做嘢成日都會有嘅。嗱、你一般係咩？開個燙嗰、那個叫咩啊？落嗰、那個燙斗啦，同埋個架出嚟咁嘅燙啦。咁、其實好多年都冇燙噶啦，點解咧？因為而家我減少咗著恤衫，我即唔需要。系啦，即系唔系特别需要着恤衫，你都好少见我啊。 其实而家啲恤衫唔使烫噶啦。 我知道，咁但我买咗嗰啲系需要烫嘅啫。 O K O K， 买咗嗰啲咁啱系要烫，所以我先发现呢个问题。 我谂住你个人懒开，咁我提醒一下你啫。 系，我知嘅，呢个好彩都知道。 O K， 呢个都仲知道。咁跟住屋企个嗰个好耐冇开出嚟用，之前咧其实因为屋企楼下有啲你当啦，啲相熟嘅铺头咧，咁有时帮衬开嘅帮手啊，我有一件可唔可以帮我烫一烫咁 OK 啦。咁但系最近要用嘅次数频密咗咯，咁啊啱啱又讲啦，开始要学唔同嘅配搭，着衫啲朋友推介，喂，其实你着恤衫你试下啦，咁买一啲翻嚟之后咧，我就觉得，譬如啲西装又系一样啦，其实我个人真系几污嘅啦，我发现。咁、所以， 哎呀，你真系终于 察觉到啦！我今年最大嘅、得着，哎呀，我个人真系好嘢噶，原来。 咁跟住咧， 跟住我就觉得，咁你买烫斗又烦，咁屋企嗰个其实都好耐冇用，我发现，即系我慢慢啊，屋企烫斗啲其实好耐冇用噶啦，如果你用你小心啲， 系啊， 因为你啱啱蒸汽咧个烫个烫板咧污糟咧，你啱白恤衫你小心啲， 会窿啊嘛， 咁我唔 知窿啊，你系烫落去嗰只定系唔系，即系你本身旧嗰只唔系 steamer 嚟嘅， 唔系啊，烫斗、 哦、真系揿落去嗰只嚟， 即系嗰啲旧底嗰啲嚟嘅， 块铁板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嗰只嚟嘅好旧，我屋企好旧嗰啲， 但系其实嗰啲好好用嘅，因为真系一烫 啊， 只 一烫就去痕噶啦，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我唔想再煩到人啦，假手於人啦，咁、不如自己搞啦。咁於是乎咧，就上網又要 research 睇下嗰啲掛燙機，即係 steamer 啦。因為我哋有時電台做嘢都會噶嘛，拎到翻嚟嘅時候就會有同事 電視報， 係啊，或者我哋電台有時影 poster 都會噶嘛。佢已經準備咗一個 steamer， 咁跟住就你唔使開塊板噶啦，你掛起佢，佢咪 跟住燙 啦咁啊。咁一路知一嚿嘢，咁我就諗啊，好似 好似幾方便喎、啊。 其實我啲消費券仲未用。 哦，原來 係 咁。 即係大家用曬啦嘛，但係我係 你儲埋 啊。因為每人消費嘅位冇買卡咁，你點消費券、啊？ 你消費欲好低嗰啲人嚟。 係啊係啊，我唔算好多咯，我控制得好多㗎。即係衫又唔買，袋又唔買，咁跟住係買部電話咯。買完電話，你覺得呢一年唔會再買嘢。 咁所以終於俾你揾到一個機會，係時候要清咗佢，趁年尾清咗。 提提大家，你消費券未用，記得睇日子啊嚇，有有。 因為有限期。 有限期，我唔知下年二月咁。咁所以就又去上網去 research 啦，咁亦都會問一啲身邊朋友啦，即係做呢行嘅就啊，有冇你做 show 啊成咧有一啲 Steam 嘅牌子型號推介，係啊，今日有啲都推介咗啊，有好多嗰啲 designer 或者做嘢出去做嘢咧，嗰啲佢哋做衫嗰啲都呢個牌子或者呢個型號，幾好嘅，你可以試下啦咁樣。咁我就最近去發掘咗，又係家電呢一樣嘅呢個範疇。我之前我真係好少嚟嘅。 咁但係 Black Friday 之前有即係網上邊有可特價，你而家過曬嘅咯喎，應該。 我、 哦、 因為 Black Friday 揀到啊， 揀唔到 Black Friday 到。咁、okay. 所以就等聖誕咁樣咯、 啊， 聖誕優惠咯。但其實好難嘅，因為我有指定型號嘅話，你未必。一定 有 優惠嘅， 冇辦法㗎。有時咧，我知波城你個人係執著嘅，你係嗰啲買一個 mon 都可以行一日嗰啲嚟嘅。但係有時即係就係喺嗰個價錢同埋嗰個心水之間要做一個抉擇咧。你俾我咧，我就通常我會覺得一分錢一分貨嘅，我就係嗰啲寧願，反正你家電呢啲嘢咧，你真係唔可以慳嘅原因係你會用好多年啊。即系你好多时候可能你贪平买一个家电翻嚟，我当个 Steam 先算啦。翻到嚟你会先开始发现，其实佢个功能真系唔够强，或者可能佢真系偏容易坏嘅咁。咁、然后可能你咁样就白白使咗几百蚊，你又要再重新再使多四位数字去买一个新。咁倒不如我一开始已经将呢一笔钱都去买一个我自己心入边最啱、或者最好用嘅一个型号啦。咁样 再加上有人去推介咧，我就觉得好啲。咁所以我而家大家年尾开始要回顾自己，我回顾完我今年就终于醒觉自己系污嘅，同埋开始照顾下自己多啲咯，等啲听众唔使咁担心我，成日好 多人好担心你啊，你知唔知啊？ 就正如啊，好似佢呢首歌所讲，两个字自爱，有啲时候你即系好多嘢你为人哋做都好。要学识卸下自己，为自己谂下，特别好似我哋呢啲嘅工作咁咧。 娱乐大家身份总会放得下，忘掉自我，得到他称赞吗？来成就他，不需给我设想吧，为难自己。作一种招来，期望奉献爱，换到人被爱，如像用口袋换虐待，亦多么慷慨，唯独在镜里望到的一个。值得几多的宠爱，人仍会真，未能挽住的人，陪不起都只因我不吸引。难道为了爱舍己憎别人，就获得永生？若你博爱，若身可会长青苔，无端地接载，又夜起尘埃，期待被口袋是一改，让我站起来，无论万个缺陷也重要自己。为何问我值得几多的宠爱？ 听过有固定 Hin Sano 的派台作品叫做教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內地官方通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因為白血病和多個器官衰竭，今日中午12點13分在上海逝世，終年96歲。中共中央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政協、中央軍委會下午發表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形容江泽民的逝世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江泽民的遗志，以实际行动表达悼念。公告说，江泽民是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新华社公布，在江泽民追悼大会举行之前，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和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驻外使领馆下半旗致哀。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驻外使领馆设灵堂，接待港澳地区和驻在国调研。另外，按照中国惯例，不邀请外国政府、政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悼念活动。2019年反修例事件期间，在西湾河中枪早前罪成的青年周柏君与另一名被告胡子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六年，法官说被告宣誓完全是咎由自取。法官謝沈智慧判刑的時候說，案發當日民眾堵路令到交通癱瘓，兩名被告是參與集結的知識分子，挑釁獨自執行職務的警員，以惡霸姿態恃著人多勢眾欺負警員，公然挑戰警方權力。法官表示，周柏君聲稱想脫去背囊，但是趁機逃跑，行為明顯經過計算。他亦都引述医疗报告指，周柏君情况在手术之后随即自行愈合，诊治之后情况好转、稳定和理想，与被告所知的情况完全不吻合。批评被告指医生束手无策，他亦都有生命危险，属于夸张失实、故意误导法庭。法官认为两人经审讯之后被定罪，全无悔意。本港新增8810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657宗，多16宗死亡个案。773间学校呈报1466宗个案，涉及1201名学生同埋265名教职员。23间学校共24个班别需要停课7日。10间安老同10间残疾人士院舍共24名院友同3名员工确诊，共75名院友同1名员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听日市区气温介乎14至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天气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九龙塘歌和老街嘅渠务急修已经完成啦，去深水埗方向近义德道嘅中线已经重开。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次的火花，再多一次的坚毅。像戏叫过，永远有挣扎。然而因真诚而会，永远会不坏。有晚风吹过，有晚火烧过，然后你静了，为我静了，然后吻着我，未来再多几次的吵架。求抱着谁，抱着谁躺下。 詠儀的派台作品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當火開始燒的時候，你就阻止不到它燒盡了每一分每一秒。或者當火燒得很旺盛的時候，未必看得很清楚。所以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当你死过翻生望返转头的时候呢，那个画面可能你会看得清楚一点。 如正看过你瞳孔再熄灭，临走问问你场面更光烈，将心事错在过。

会想再去找新的去向。我知无谓继续，若再拖你与我都变受伤。我想迎住漂亮，放开大概比人起注定更难，无奈是无法不开口亲密吻。 Take a breath cause we wanna feel brand new。 是最亲口关系，你抱紧新的一位，我在远处会微笑到底。那些曾够片段，在这刻收得起多美丽，错的全部也别计。 首叫你向前行向前望的作品，冯允谦的 Take a Breath。 Hey，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why you 听个 Cloud featuring AF 嘅《气流》。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付有我，送付有我，送付有我，送付有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估唔到合作咗咁多次，都可以揾到嘢嚟折磨佢。今次系唞唔到气啊！今次作品难度之一就是密集的旋律了，而这个正正是 Vicky 精心铺排去表达两个人闹交唞不到气的感觉。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孔奕佳，监制 CN Groovy 冯咏琪。上榜四星期，上升两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泳儿《Little Fires Everywher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两名被告是参与集结的知识分子，挑衅独自执行职务的警员，以恶霸姿态恃住人多势众欺负警员，公然挑战警方权力。法官表示，周柏君声称想脱去背囊，但趁机逃跑，行为明显经过计算。他亦都引述医疗报告指，周柏君情况在手术之后随即自行愈合，诊治之后情况好转、稳定和理想，与被告所指的情况完全不吻合。批评被告指医生束手无策，他亦都有生命危险，属于夸张失实，故意误导法庭。法官认为两人经审讯之后被定罪，全无悔意。天气方面，受到强烈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气温显著下降。下周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寻日低七度左右。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听日市区气温介乎14至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天气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报告啦，就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葵涌公园嘅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噶，龙尾系排到去荃湾西站。重复一次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啦有坏巴士。慢线封闭咗啦，车龙排到去荃湾西站。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西隧车龙断断续续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

成啊，今日呢位嘉宾个名同你咁似，到底句嘢你系度俾自己啊，定系度俾佢噶？ 立宾臣，你要听清楚，啲音系唔似唔同嘅。今日我会送俾嘉宾嘅呢一句就系、是、啊，欧国成功再尝试。 再听多次，我都觉得呢一句真系好啱你啊，邱国成。 今日送音乐嘉宾咧有 Travis 欧国成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系啊，呢一个 好开心啊，见到呢句说话， 呢句说话系取自呢个自古成功再尝试， 可唔可以 keep 住提我？惊我嗌错邱国成啊都， 系因为我个名字就叫邱国成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讲我好似即系嗰个音啊各样咁样嘅， 系咁啊，亦都今日咧，我哋要多谢阿 Carmen 帮你写呢一句咧，我觉得佢啲心思越嚟越多啊， 系之前就画画啦， 系啦，但系今次佢是嘗試再用多少少不同的方法去表達個句子，例如呢今次這一句呢個嘗試的詩呢他是找張紙蓋了去再寫過 因為寫錯字是不 是不是官方的講法是因為你成功之前的嘗試通常都要經歷失敗， 係啦， 係啦， 所以佢特登寫錯佢， 然後再冚翻一張新嘅落去， 咁樣先有個意境喺度。 係啦，係啊，我覺得係好有心思嘅， 好有心思。係 啊，佢諗 Q 比我哋而家更加犀利， 真係心有心思。 係啊，係啦， 你笑到咁，究竟係真係 寫錯字？ 個重點係其實我都唔知啊，佢就係咁講啫， 知佢咁講， 我都唔知佢特登寫錯啊，定係唔小心寫錯。 佢咁講就係， 但係個意境。喺度啦， 已經喺度 嘅。咁我公道講句，佢好少寫錯字嘅。 係啊，所以我覺得佢係特登，因為最近佢都多咗好多希望 fit 翻嗰句句子咧，可能畫啲畫，用啲唔同嘅顏色啊，咁樣。可能佢突然間諗到一個咁樣嘅方法去表達咁樣嘅， 好有心思。 係啊，咁啊呢句説話都我諗係做我哋平時做每一樣嘢，特別我諗呢個行業一路以嚟都應該好容易會即係出現呢一句，即係就講我一定要試啦試啦，喺成功之前就不斷要試好多嘅嘢啊，即係 trial and error 啊咁樣。我想知道先讲在 Travis 你心目中你自己还即是心目中 picture 的成功的位置，其实去到一个什么位置你觉得自己我终于都叫做可以成功了，可以对得住乡亲父老了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幻想的曾经 都有的，即是可能拿到一些大家认可的一些奖，譬如可能代表香港拿到这个金曲奖的，那我已经这些就是我对成功的定义啊。 咁但系当呢啲嘅谂法嘅时候咧，即系通常最远就系咁啦，但系中间就可能一步一步，但系即系自己去争取嗰样嘢啦。 都系里程碑嘅。 系啦，自己有冇都有一啲叫小步，一啲 small steps 咁样逐步 achieve 紧咧？ 其实都一直都有好多失败，同埋有好多突破自己嘅。譬如参加节目啦，参加选秀啦，我即系由啱啱中学出嚟就要不停咁参加比赛，由区嘅比赛参加到电视台嘅比赛。都一直都輸嘅， 咁點解仲可以繼續參加呢 就係不停咁嘗試咯。啱啊，呢句話説話好啱啊，即係冇理由，即係如果你一失敗你就放棄，咁就唔會有成功啦。係啊，每一次成功都係經歷過無數次失敗。 但正常人失敗都會有沮喪噶。正常人係啦。 我覺得每一次失敗邊，你揾到一個比之前好嗰個自己已經夠啦，即係贏咗之前嗰個你，贏咗琴日嗰個你已經夠啦。 係 即係我可能而家可能比賽我都輸，但係我比起我兩年前或者我一年前或者我一個月前嘅我嘅狀態好咗，咁我已經係覺得佢哋成功又近一步啦。 有冇話即係回顧翻頭先咁講啦，即係回顧翻過去幾年前參加比賽嘅自己，有冇話自己覺得好似呢幾年變化得最大，或者可能進步得最自己覺得最滿意嘅一個地方係邊一方面呢？ 有啊，其實由一開始參加區嘅比賽啦，講緊係連衫都唔識點樣去打扮，跟住參加到第一次呢個選秀節目《全民造星一》啦。直情係我上台嗰套衫都唔係真係表演嘅，即係可能去街啊，即係一啲表演嘅一啲表演者嘅服裝都冇，咁跟住然之後又唔識點樣打扮，所以就好快被人覺得唔靚仔咁樣，俾人淘汰咗啦。咁即係慢慢又會覺得原來唔係喎，你登台咧，你係要有造型嘅 係咪？你唔係就係即係唱歌咁簡單，跟住慢慢再成長，跟住去到做星三啦，跟住就接觸戲劇啦，因為同阿 Manson 啊，跟住阿祖啊，佢哋一齊嘅時候咧，佢哋加入好多除咗音樂以外嘅元素，即係譬如舞台劇啊，咁我覺得又係令我再成長咗嘅。 嗯，咁就譬如先講頭先第一樣就係三嗰樣嘢，即係登上一個舞台嗰樣。咁嗰陣時知道咗啦，咁跟住自己點樣去強化，或者係咪即係我睇多啲？因為我最近喺節目外者都有講咧，即係我而家都喺呢個咁嘅階段啦，即係個人平日太靚肥嘅關係啦。咁係咪即係睇多啲啊？定係請教身邊嘅朋友點樣去一步一步去學呢樣嘢㗎？ 我覺得有啲即係潛移默化嘅，即係呢啲 style 嘅嘢，好似你見到人哋著得好型，但係唔知點解咧， 自己著另一件事噶嘛， 係啊，著另一件事。 廚窗個公仔著嗰套靚，我買曬嗰套翻去，點解我唔靚？ 或者你跟足個造型執，你幻想自己應該會係咁啦，點知都係錯噶 嘛，都唔知點解。咁但係慢慢睇多啲學多啲，慢慢你有自己嘅一套 style 咯，我覺得，即係唔可以完全學曬人，因為你完全學曬人未必啱你，係啊，即係慢慢改。即是要啲唔要啲咁样，你就久而久之，你就有翻自己嘅 style 啦。 会唔会话直情自己嘅造型去谂嘅时候去试咧？头先讲 一定要试， 揾嘅过程都会谂啊，哦，嗰样嘢会唔会配合翻自己平时音乐嗰啲嘅方向或者个风格？嗰样嘢相辅相成。即系譬如，如果衫系去到好 heavy metal 咁样，但系本身嗰啲歌未必系呢一种风格嘅， 系嘛？ 点啊？其实系冇直接关系噶。 都有直接關係，因為譬如我寫開某啲歌，其實都係聽開某啲歌手嘅歌，咁嗰啲歌手可能著嘅衫，其實對你嘅腦海入邊嗰個嘅幻想係有，即係有個印象喺度。咁其實潛移默化佢其實影響緊你嘅。 咁自己有冇話就係有一個可能喺不論創作上或者可能喺造型上，其實原來都有一啲對你影響好深嘅一啲音樂人啊，或者一啲對象咁 樣。有㗎。譬如台灣周杰倫啦，係啊，佢都係我嘅一個目標嚟嘅，因為我由細到大我都覺得佢不停喺佢自己嘅創作上面嘗試，係突破佢自己，係啦，跟住甚至係令到成個華語樂壇都出現一啲新嘅音樂咁樣，即係喺當時啦，即係可能一啲可能 hip hop 啊、中國風啊呢啲，喺佢之前係冇乜人有咁做，所以我覺得亦都係我偶像咁。 雖然佢戴喇帽係有啲咩，有冇印象佢嗰張相？戴喇帽 最早期嗰陣時啊嘛。 但你自己開始去創作，係咪都真係關即係聽過周杰倫嘅作品事，或者點樣開始寫自己歌㗎？ 都唔可以話因為佢而我寫歌，而係因為我第一首歌就係我中學畢業禮，跟住就要上台表演，老師話咁，我哋成班人就話演啲咩啊？跟住我哋就不如試下夾 band 啦。咁夾 band 就諗住唱人啲歌，但係唱極都好似唔啱個意境啊，即係唔啱畢業嗰個嘅 feel。係啊，跟住我哋不如即係夾下嘅時候，不如自己就即場大家一齊創作咗一首歌。嗰陣時嗰首歌叫做《回憶》啦，我仲記得。跟住上台，我得到好多掌聲，我覺得好有滿足感啦。所以慢慢踏上咗呢一個嘅創作之路啊。 咁嗰時你嘅參與邊一 part 㗎？即係 我唱同埋作啊。 咁而家再諗翻起當時寫嘅呢一首第一首人生中第一首自己寫嘅作品，再比較翻而家自己做緊嘅音樂，會唔會發現咧？原來其實都變化好大，即係原來睇翻嗰陣時嘅自己，哇！好都真係好似有一個係啦係啦，有一個成長咁樣嘅。 我覺得真係變化好大嘅。咁但係而家嘅我又未必寫到嗰種感覺。即係嗰陣時咧，覺得即係而家我會覺得唉，得唔得啊？咁樣會唔會俾人笑啊？或者咁樣會唔會太直接啊？你明唔明？咁但係喺嗰陣時，因為好年青， 好純粹， 好純粹，我就喂我愛你就我愛你咯，咁樣呢個詞係咪跟？即係好直接，但係因為好直接，而嗰個作品亦都有佢就味道，係啦，即係可能人成熟咗之後，你好多嘢包裝，但係好多嘢包裝之後咧，嗰嚿嘢又唔係咁純粹，嗰個嘅 係 嗰個叫咩啊？熱血啊， 係 啊，呢個又所以而家都想唔好咁多包裝啊，唔好咁多。老人家嘅諗法，想直接多啲。 而家會唏噓啲啊嘛！你經歷咗個人生太多嘢之後咧， 因為你好多學識之後咧，你就會好多顧忌，即係驚人哎呀點樣啱唔啱錯唔錯咁樣呢啲。但係其實創作唔應該諗啱唔啱錯唔錯，或者人哋點樣睇咁。 你有冇話去到幾時發現自己開始有呢啲顧忌㗎？ 其實 慢慢開始踏入監製呢、這個門檻，喺呢個身份就開始有呢個顧忌，因為你自己 handle 一切嘅時候咧，就係啊，即、就、係、是、你唔可以咁。即系点讲咧？ 冇咁自我咯。 系咯，有个责任。哎呀，死啦！会唔会啲人中唔中意？哎呀，会唔会又唔够 pop 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谂法。系、哦、 会唔会发现有时可能就系越钻研得喺创作或者音乐呢个领域，越钻研得深，反而越阻碍咗创作嘅时候嗰个嘅简单直接嘅一啲谂法，即系有时系咁啊嘛。你可能以前写首歌，你唔会谂佢啲 chord progression， 你唔会谂嗰啲乐理啱唔啱。总之 好听， 好听，我唱出嚟哼出嚟，哇，好正咁、啊、样。冲凉嘅时候会记得个 melody， 我就写噶啦。咁可能而家真系做耐咗，下下就会度住啊个 progression 咁样行系咪好咧？咁样系咪啊？这个乐理系咪 make sense 嘅咧？ 定系太 common 咧？咁樣走法 係啦，係啦，冇錯，係會嘅，係會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必經階段，即係等於我另一個偶像啦，因為我自己都打功夫，我個偶像係李小龍。咁、其實截拳道都係咁嘅道理，即係佢係要你學曬所有功夫，學曬所有嘅招式，理解曬佢嘅原理，然之後 be water，即係唔好俾佢嘅一招一式去限制。咁其實我哋創作都一樣，係而家就係學曬所有啦，開始理解曬所有嘅音樂嘅嘢啦，跟住。就是要忘记佢啦，而家要啊，尽量抛开佢咁样。 你觉得而家自己开始做到呢样嘢未？ 而家朝住呢个方向， 系咪真系难？其实我觉得系难嘅呢一样。 因为你系两个角色，头先讲创作一个监制，深刻有另一个理性啲噶嘛。 系啊。 咁有冇谂过可能监制嘅部分都揾一啲嘅朋友去喺自己作品度可以将嗰忽戒走俾人哋，咁你就可以专注翻 纯粹翻啲。 其实想噶，但系我都要想夹一个可能嗰、那個意念啊、方向啊，比較接近一啲嘅人啊，即係費事好，即係火星撞地球咁樣，我覺得又未必係一個好嘅作品。即係大家個意念可能去都係有七成或者六成係嗰個方向嘅，然後傾得埋嘅，然後先咁樣去磨合，我覺得係好嘅。 咁其實如果對於你嚟講創作嗰，你一般即係嗰個平日生活嗰樣嘢創作嗰啲係，哦，即係有靈感嚟到，跟住就會 mark 低佢哋，因為可能真係都會隔一啲嘅時間，好 regular， 好有系統地 ，OK， 我預一段時間咧就要喺個樂器上面玩下，攞下啲感覺啦，即係點樣去做呢一件事嚟。 反而我呢個我係兩樣都有嘅，即係我係好即興地有啲情緒、有啲故事，我就會 mark 低，即刻攞個。電話咁樣錄音，好差嘅錄音，跟住之後，但係嗰個唔完整嘅嘛，即係我哋 free jam 嘅，通常都一粒咳咳一嚿嚿咁樣，十幾分鐘咁樣，咁跟住之後，可能靜落嚟坐低，然後先再攞翻呢啲嘅錄音去重組，去聽翻入邊當時一啲嘅情緒攞翻出嚟啦。而家基本上好多作品都係咁，好多作品，譬如《最後鐘聲》啊，都係一啲好即興嘅狀態入邊寫咗，跟住然之後，覺得。幾好，然後後尾再聽翻再去包裝出嚟咁嘢。 有冇記得有一啲最後出嚟嘅作品，當時寫個狀態係好有趣，即係我亂噏舉個例，可能嗰次係飲咗啲酒啊，跟住或者係我嗰次好傷心啊，或者係咁樣而有一啲咁嘅段落抽咗出嚟， 深刻嘅經歷。 係啊，即係個創作 moment 係比較特別一啲。 都有嘅，即係有試過係譬如山頂，因為我好中意去山頂或者海邊，跟住可能同其他朋友一齊啊咁樣，即係突然間就靈機一觸，就唔係攞啲吉他，唔係攞啲咩，所以可能拍下地下啊，拍即係求其噼里啪啦嗰啲聲音就可以創造，即係創造咗個框架出嚟，都有試過嘅。 跟住就攞翻去先，再慢慢 develop 嗰嚿。 係啦，冇錯。 就我那出鞘的双手，你却会接受，你给的眼神那么认真，仿佛我就是世上是你最爱的人。 之前的作品用他女女的名字作为歌名的作品叫做 Case， 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官方通报，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因为白血病和多个器官衰竭，今日中午12:13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中央军委会下午发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形容江泽民的逝世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党中央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江泽民的位置，以实际行动表达悼念。公告说，江泽民是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西区海底隧道专营权出年八月届满，据了解，政府会在收费方面着手，建议三条过海隧道分阶段达至分流的目的，日后或者有机会推出不同时段不同收费。首阶段私家车使用西隧过海收60元，较现时平15元；私家车使用红隧或东隧收30元，分别较目前贵10元或者5元。至於的士就或一收25元，較現時使用西隧減少45元，使用紅隧貴15元，東隧收費就沒有分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下個星期二討論擬議收費方案，當局稍後會提交文件交代詳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观察到社会不稳定的征兆，过去几日有大专院校同街头以纪念乌鲁木齐致命火警为名，试图煽动针对中央的活动，使用统一的道具。在2019年出现过的积极分子亦都有参与。他认为有高度组织性，当局发现有人在网上号召，在不同社交平台策动。他强调，执法人员必定会严正执法。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听日市区气温介乎14至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天气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坏车事故啊，喺新界荃湾路嘅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对开嘅慢线，因为有坏巴士阻路啊，咁啊有啲塞啦，龙尾去到荃湾西站。而大涌道支路转上去荃湾道九龙方向都受到影响，咁而家嗰度嘅龙尾咧去到差唔多沙咀道嘅荃湾道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对开慢线，因为有坏巴士阻路，咁啊塞到去荃湾西站。大涌道支路转上荃湾路咧都系受到影响嘅，去九龙方向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过咗演艺学院，西行龙尾去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都系好多车啊。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比较塞车嘅，龙尾去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近黄大仙摩士公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住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附近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麻系毒品，当中嘅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1976年周恩来逝世，但是希望仍然在每个人的心中。 恩来，你放心，你期待的接力棒一定会传下去，你要相信后面的人一定比我们更强，做得更好。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结局篇，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成功再尝试。 今天我哋中午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Travis 喺度啦，咁啊有你嘅新歌啦，《梨花》嘅。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一首歌，究竟啊有冇一啲咁样嘅发生过咧？然后就交俾你巧嘅。 系，咁我估先啦。我今日要估呢样嘢咧， 犀利啦！ 都同我哋今日写俾佢嗰一句系有关系嘅，成功再尝试。因为我觉得今次佢呢一首新作品《梨花》咧，嗰个创作过程，我听嘅时候，我会觉得其实系佢应该系有反覆来回咁样思考咗几次，成为咗而家最终呢一个嘅版本。因为 其實今次首作品佢行一個比較中國小調嘅風格啦，但係你會聽到其實當中係有啲 twist 位嘅，即係本身你會聽得出係一隻好中國小調，但係有流行曲式嘅作品喺當中，中間佢突然就加插翻一段粵曲嘅小調嘅 melody 落去，咁你以為咁樣完啦咩？ 未， 可能未喎，可能 有啲 auto tune 啊， 係啦，可能 Travis 就覺得咁樣太普通啦，太多人做過， 要你估唔到， 係啦。你得一段 twist 啫嘛，我加够两段，我后面再加一段 auto tune 有少少电子元素嘅嘢再塞入去。我觉得其实喺呢个创作过程应该来来回回系有唔同嘅一啲版本，有加有减，最后先出到而家呢个嘅版本出嚟嘅。 好啊，我估啊，你着桥，我就估简单少少嘅我谂法，因为我觉得一路听你嘅作品咧，好多时候除咗我哋会常听到嘅钢琴啊或者吉他，都会有一个几抢意嘅一个 lead 嘅乐器，之前可能有一啲例如譬如口琴啊，或者你玩啲 country 风格又会有嗰一种啦。咁所以可能系喺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都谂，有啲咩风格自己好中意嘅，又系好鲜明嘅咧咁。咁的确呢个讲紧中国小调呢种中国风嘅喺你嘅作品里边未出现，咁啊不如就试下话，即系可能系喺真系喺嗰个风格上面去入手，开始去谂呢一首歌嘅。我觉得系，因为之前嗰啲都几鲜明，有时候有啲 strings 就系、哇，好哀怨少少嘅又有咁样样，所以呢样都系好多系咯。我觉得系发生喺你身上面去谂嘅。好啦，交俾你做紧 key 啦。 我觉得两个都真系有用心听嘅，真系我觉得真系要俾一百分俾你。 好嘅，虽然啱唔啱唔知，不过起码一百分 系 OK 噶啦，心满意足。 真系嘅，真系嘅，因为我觉得第一啦，喺嗰个创作嗰方面，其实我都会不停咁想突破我以往一啲，即系如果你见我写嘅歌咧，我基本上出完一个风格，我又会想尝试另一个风格，好多唔同嘅风格。咁但系我唔系话未揾到一个想 keep 住嘅方法，而系我觉得每一个作品都有佢自己嘅生命，即系唔会话因为我嘅 style 而限死一个作品嘅嗰个嘅灵魂咁样。 嗯， 所以我而家都系可能每一个作品都会有佢自己嗰个嘅故事，佢自己嘅生命去创作，多过于我系某某 rock 歌手或者我系某某情歌歌手，我系咁出情歌，即系我嘅 style 系咁多啲，即系讲故仔。 系， 所以啱嘅，你讲得冇错，我系想尝试一啲新嘅 style。因为头先讲到喺编曲嗰个结构上面，真嘅，我系用中国风加 R&B 嘅元素啦，再加啲电音嘅元素去一个好似好几个两个世界咁啊。其实如果你认真听啱嘅中国小调同埋呢个流行元素系两个世界，我系想呈现前世今生个关系。 哦，咁你起维嘅时候嗰阵时系点样样？ 起维嘅时候系佢前世嘅记忆， 系， 所以佢哋系其实呢首歌嘅下一世咧，其实就系渴望。 嗯， 渴望系讲一段唔应该发生嘅爱情 嘅关系 咁系啦。咁其实点解会有呢个关系出现呢？原来佢哋系前世有一个印，即系佢哋可能前世有一段情，而呢个嘅印记喺佢哋嘅灵魂深处，跟住佢哋今世再重遇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情不自禁地做错嘢啦。 咁但系咪因为渴望呢一首歌对你嚟讲，我知道都系一首重要嘅作品，所以喺构思今次呢一首新歌嘅时候，都会不如将嗰个故事或者嗰个时空再拉阔啲，令佢立体啲，所以会谂到前世今生呢个主题咧。又 唔系因为渴望，而系因为我自己本身一段嘅故事。 系 我自己就系、是，如果我之前有啲访问都讲过，即系我自己有亲身经历过，就系我同我嘅而家嘅太太，即系我嗰陣時嘅女朋友，有七年八年之間嗰個時間，我遇上另一位，咁係令到我好迷失、好迷茫嘅當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令到我嘅創作產生咗前世今生呢個概念嘅一個原因。所以就會寫咗《渴望》啊，同埋呢首《中國風》。 哦，咁所以就咁，但係話有冇話而家呢一首即係《梨花》嘅創作係咪都一段時間？即係雖然而家先出啦，但係有權可能一兩年前或者甚至乎你先講已經 嚇。呢首歌其實已經三四年前嘅作品，個 demo 已經係個日期已經係三四年前，只不過一直都揾唔到一個賦予佢生命嘅填詞人，跟住後屘俾咗阿姜永樂，佢試之後咧，即係小永豐，佢試咗之後咧， 我覺得非常之好呢個詞，即係佢寫得到嗰種 文 绉绉嘅感覺，係、因為我就同佢講，我唔想咁流行，我想再詩意啲，古色古香啲， 係 係啊。跟住寫完之後，我覺得好好，因為嗰陣我俾佢 demo 咧係未有粵曲呢個部分，我覺得非常之好嘅時候咧，我就個腦海諗，不如我就揾一個粵劇花旦去合作，整得段粵曲出嚟。你有冇信心寫啊？不如佢即係。过几日咧写一段粤曲词俾我，嗰度哇好犀利，因为唔系咁容易写，我想讲，因为我哋平时听啲流行元素嗰啲歌啊，情情塔塔，其实都易写啲。 系， 但粤曲词你唔系真系去刨咧， 系， 你唔系嗰个年代咧， 嗰、那个意境系难写， 系啊难写噶， 同埋个用字要好准成咯， 好靓咯要。 因为我都有睇翻阿姜岭乐佢嘅 sharing 系。 基於一套電影就係《胭脂扣》 冇錯， 咁佢就去再攞翻入邊嘅一段小調，再去重新。我最初因為我以為其實係有一首咁樣嘅， 我都係啊，我都以為係。 我走去搜尋嗰個詞，跟住揾唔到，以為係咪嗰啲宋詞嚟，又揾唔到喎。原來先知，原來係自己寫 嘅，所以。 即係佢即刻圖抽恨幾句變咗，即係佢融入咗落去咁。 冇錯，佢所以我係都好開心呢個嘅藝術品成功，即出世咁樣係。 咁但係因為你話嗰陣時其中一個難度就物色嗰個填詞人嘛，咁係其實都有同唔同填詞人傾過啊，點話都係一路睇一路睇，咁啱有一日遇上可能阿姜岭乐即係邵永峰某一個作品定係點樣樣？ 因為阿姜岭乐之前同我合作過兩首嘅，一首叫《求不得》，咁《求不得》佢係有三個填詞人合作。有梁柏堅啦，有陳耀森啦，一齊合作。咁跟住後屘到最後中聲先真正我同佢嘅叫做大家 solo 係啦。咁佢填最後中聲嘅時候，我就哇好好，因為我覺得佢填到嗰種感受俾我啦，我唔知點講好啊。跟然之後我就開始想將我好多唔同嘅，我覺得有深度啲嘅。有諗法啲嘅作品啦，而俾佢填咁咯。 係， 因為呢首歌我就係有啲諗法先咁樣拖咗咁耐，我唔想求其出咗就算。 但係好老實講，呢一份詞其實咁講究嘅情況底下，有冇需要都同佢來來回回可能修改咗幾次咧？ 冇， 佢一遞過嚟已經 係我係減咗啲嘢啫，都冇修改。我減咗啲嘢，我想係令到嗰、那個。意思再清晰啲，同埋我易记啲， 因为都唔容易记噶，我觉得 呢啲字系难嘅，因为佢好少好重复嘅一啲内容， 同埋好诗意啊。头先讲嘅，咁你嗰时有冇即系咪就系同佢讲啱啱嘅个 background， 即系前世今生嗰样嘢，同埋仲有冇啲咩 keywords 俾佢去发挥咁样讲？ 我就系讲古色古香啦，跟住前世今生啦，跟住同埋呢个唔记得添，即系。讲咗三四个 terms 嘅，都跟住冇再讲啲乜噶啦。 系， 因为佢我再 send 埋信渴望呢首歌俾佢，我想 send 埋渴望，我就想讲我个故事系类似系佢嘅前一世咁样。然后佢就自己去刨去理解，跟住就写俾我。 咁嗰陣時音樂上面嗰隻歌嘅狀態係一個係咪都已經好似而家咁樣嗰種曲式啊嗰、那個走向？ 個 demo 你知 係 個 demo 其實係因為差唔多。七成，只不過用係 MIDI， 用 MIDI 做，跟住後屘真係做嘅時候，我就真係請一啲係即係中樂嘅 中樂嘅樂手， 跟住咧就係去錄音咁樣。 咁我想問喺即係嗰啲 arrangement 上面，因為頭先都講到有啲中樂嘅樂手啦，咁去編嗰啲叫中樂嘅個譜啊，點樣彈嗰啲，係咪 你自己轉 要轉研去學點樣做啊？ 我就同佢哋溝通，跟住就 send 咗啲 demo 俾佢，跟住然之後再寫啲譜俾佢，跟住就，然後佢哋都唔係跟住譜去彈，因為我都 prefer 係，可能我都同佢講話，其實七成啫，你理解曬我嘅句子七成，然後我哋再喺入面 freestyle 個三成，咁樣，即係我俾個骨架俾佢。 但係呢個溝通難唔難呢？因為始終用一個流行曲式，即係我哋用一個好西方嘅音樂嘅概念，同一個可能中國小調，可能係五聲大調嘅一個概念，要 blend 埋一齊去做個編曲，其實嗰個溝通上係唔容易㗎嘛。 都唔係嘅，因為我俾佢哋啲譜咧，其實都好多係五聲音階嘅嘢，只不過我後面嘅底咧有啲 seven chord 嘅嘢，咁 即係我用翻佢哋嘅世界去理解翻佢哋嘅世界，去俾佢哋。所以其實我嘅船都好多都係用唔聽音階去填，所以佢哋去理解明嘅。咁但係佢去到可能一啲譬如一啲七音啊，或者一啲其他嘅音嘅嘢咧。其實我唱俾佢聽，佢就拉到。其實佢哋都唔係話真係話唔未拉過嘅，佢哋都明嘅。同埋佢哋都好專業啦，大家都跟住即刻可以俾到一個我諗唔到嘅畫面俾我咯。都 即係將佢嘅專業可以將 fit 落去你首歌。係 啊，即係令到嗰件事更加好。 係 更加好。 同埋頭先阿斌都估到講嗰啲 twist 裏邊嗰啲，咁係咪真係？Day One 你都覺得我即使做一首中國風嘅歌，都唔會係一首咁大家估到嘅，都要諗有啲咩元素可以俾到 surprise。係 啦，係啦，係啦，我真係我都想加啲新啲嘅元素啊，咁樣跟住加嗰段又我又唔係想完全 rap 喎，咁我就有啲叫做好 chill、好 trap 嘅一啲嘅感覺去做。咁更但係呢度因為我又填詞嗰度咧，我又有啲。詩意嘅感覺，所以有種中西嘅感覺， 即係你是你，我是我嗰啲咁樣咧。 即係正常 rap 咧，係用啲地道啲嘅字眼啊嘛，即係咁係咯，一個特別嘅感覺我覺得。 但係嗰個部分係大概係第一個 demo 出嚟已經係決定諗住咁做，定還是係去到一個階段覺得好似係要咁樣再加啲嘢咯？ 哦，呢個係本身第一個 demo 已經咁做，即係係啊，嗰段係反而係粵劇嗰段真係後加。 哦，咁所以基本上成首歌demo 階段同埋而家成品可能大致上嘅 structure phrasing 嗰啲其實都好貼近嘅，已經係。 甚至有啲朋友真係聽demo 嘅部分，即係 demo 佢哋話demo 仲好聽啲。 搞错， 咁残忍 嘅佢哋，咁所以基本上成首歌demo 阶段同埋而家成品可能大致上嘅 structure phrasing 嗰啲其实都好贴近嘅，已经系， 甚至有啲朋友真系听demo 嘅部分，即系 demo 佢哋话demo 仲好听啲。 搞错， 咁残忍 嘅佢哋， 咁我真系要听下个 demo 咯，因为 佢哋有冇讲点解咧？ 因为可能我唔系用即系我系用一啲唔系用字去唱啦，系唔系用字去唱，咁嗰件事更加 R&B 啲啊， 多啲想象空间， 系啊，多啲同我嗰时唱得 free 啲啊， 系， 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出街嘅时候我就不停咁限制自己，哎呀唔好咁多咁多嘢啦，系啊，唔好咁多，但系有时就系有呢啲先好听。不過呢個都是後話，好難拿捏㗎。你有多得滯咧，啲人就會覺得喂，你諗得咁多嘢做咩啫？或者咁多 at least 做咩啫？係啦，即係好難捉㗎呢樣嘢。 咁正如你咁講啦，即係但係你同時間自己亦都作為呢首歌嘅一個監製部分，你去到即係點樣嘅一個 moment， 要做到點樣嘅一個位置，你先決定係啦，係 咁多㗎啦， 最後嘅 version 嚟㗎啦呢個。 都問一下啲團隊嘅，即係譬如 engineer 或者唔同嘅樂手啊，一路錄嘅時候一路覺得你嘅意見係點樣啊？你又覺得點啊？好唔好啊？都有徵求大家嘅意見，不停咁改善。 係，即係大家都覺得哦，其實都覺得其實好夠噶啦，咁樣就知道，咦，睇嚟都差唔多最後直路啦，咁樣。 係啦，係啦。 咁啊，頭先亦都有講到，因為有一段粵劇啦，咁其實邀請物色邊一個人去唱，咁呢一個係。點樣去揾佢？ 呢個係 稱呼佢咁。 呢個陳紀婷小姐啦，係佢本身係一個即係粵劇花旦。 咁跟住就聯絡佢邀請佢就哦，有首歌有一段希望邀請你咁 啊。 係 啊 係 啊。 咁佢有冇？佢係咪即時都好爽快？好好啊！ 佢即時佢唔係好明咩嚟嘅。 係， 因為佢哋嘅世界係真係好古色古香嗰種種調啊嗰種。係。跟住佢哋都覺得今次呢個合作係一種好新，即係對於佢哋嘅世界嚟講係。新嘅嘗試咧，新嘅嘗試。 咁但係有冇話當時點樣去同佢去一齊理解佢需要演繹嘅嗰個部分，定還是都係可能俾翻一個好五星大調嘅譜佢去睇，然後佢就去咁樣唱翻。 哦，我 demo 唱埋俾佢聽。 哦， 係。 亮夜堆，我又唱埋俾佢。 唔好意思，呢個我試嘅啫，你點啊？ 你再優化佢啦， 我 send 俾你啊，咁啊。 係啦，係啦， 咁。所以就邀請咗佢，咁其實咪都好快，即係嗰幾句好快就完成咗，跟住就攞咗條聲翻去，就再同自己本身嗰啲再 merge 埋一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不過在粵劇合作那裡都有點搞笑的，因為我想叫他 freestyle 多一點，跟著不知道玩玩一下呢，哇，我就問他究竟粵劇的聲音可不可以轉音， 是是， 跟著他又做了滑音啊，即是有些我自己都覺得很特別的東西， 是即是那些技巧上的可能跟流行曲有些相近， 即是我想說、可不可以用粵劇的聲音唱一些 R&B 的感覺的東西，那 有問過他，但是so far 做完之後可能他又不太接受， 又或者未必放到下去， 其實我覺得不差的，只不過有時候可能他們即是聽慣了自己一些很正統的一些方法，還有他你即有些他會覺得、這樣被人燒家不好、 想保留一些的 專業的， 是的，那就 OK OK 專用、很搞笑， 這個 MV、都可以介紹一下，即是那個 concept 有譬如有龍雀、即是那個想法上面的 design， 其實這個 MV 呢原本是会再多一些东西的，原本是多一些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要租那个古董场呢，跟住有很多不同的古董啊、杯啊那些全部都很贵的嘛，跟住就是因为第一日拍摄的时候呢就不小心整烂了那些杯，跟住赔钱呢，跟住我们的 budget 就超了， 瞬间归零。 可不可以透露是多少位数字的？ 五位数字的。 哇 是啊是啊， 那真的占很多，因为有时听说一个 MV 其实都是用五位数字， 是啦、没错， 其实已经占了， 跟住所以就变成 cut 了我的部分。 哇是的，我这里想是觉得好像是会有个男人会出现，他好像在等着他这样的嘛。 其实呢我本身我们的构思是想讲的只雀仔，雀仔个视觉可以望到我，跟着透过雀仔的视觉去回现代见到我的。即是有一个现代的场景在这里，我现代的场景我是一个画家来的。跟着画家我就画一个穿旗袍的女性，但是就个轮廓很不清晰，这个是我们本身的概念。但是为什么很不清晰呢？因为她是发梦，她是梦醒画到一个这样的，但是这个是什么来的她自己 不知道， 她不知道， 只不过前世留下了一个感 觉。是的，我本身是这样交代，但是不要紧啦，艺术品就是永远都 是 即是你没得追求完美的，希望下一只或者各人可以再做一点。 是咁，所以是这个梨花的 MV，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版本，亦都听到原本的版本，就会知道整个想法是怎样咯，这个是有趣的。咁而最终 MV 歌啊完成了，咁样自己整个团队是不是都满意，即是、完成了这一首歌风格都几独特的一首歌，大家都、都开心啊，都满意。 开心 啊大家都觉得今次是一个艺术品，而且在香港这个音乐市场都比较少有、都比较少有的，因为很多中国风它不是那么古式的味道、今次这个我都想即古式一点，没那么流行一点，即中国的部分就是中国，所以我觉得还有、找粤剧这个元素，我觉得都真的，因为粤剧本身都是我们香港的一个文化、越来越不识味，咁我都盡即係想盡一份努力去令到呢個元素可以喺我哋嘅音樂入面仲存在、即係其實外國呢嗰啲 funk 啊，嗰啲 jazz 啊，其實都好古老，嗰啲咩藍調啊，係咪先？咁但係佢哋就係因為 keep 住，然後改良，咁所以好多 blues jazz blues 咩乜乜 blues funk、即係好多唔同嘅。改善改良了的一個元素還 keep 住喺度，但係點解我哋不可以將我哋一些文化去改？點解要搣走曬咧？咁樣係我咁諗。 所以大家可以聽得到呢一首歌的心思在裏面啦。咁我就期待跟住之後計呢一首《梨花》又會有啲咩作品，有啲咩風格，我哋聽到啦。咁啊，今日多謝 Travis， 謝謝你啊！ 多謝大家 ，Thank you。 犹如浮大海，哪会胜过你风采？与你接近对望片刻，藏心内。若近若离，若然乱猜，也要带上野花载。 难理世俗责备眼光，难阻碍看透你每寸发肤，想终身托付虚掩一扇门，想意起舞渗透我每寸血管，起身可对换他身的我们厮守结伴。似笑似悲哀，数个晚上半梦半醒，无可奈。是业是仇是谁活该？你爱也试过精彩，爱到最后却没结果，才伤害。看透你每寸发肤，想终身托付。 在邂逅对方，街边的你，嘴边的我，一早知道要出错，还继续爱你，如何极傻？透着爱，透着过，透着错下去摸，敷衍的我，孤单一个，失足街过这惨况，凉风可否吹熄爱火？ 今日我哋嘅嘉宾 Travis 嘅拍档作品《梨花》。